你好，我是朱茵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不要做微观管理者。今天我和你聊一聊管理的力度问题。在进入正题之前，我先来说说自己的故事。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离开 Square 之前不久，那时候正值 Square 准备 IPO 的前期，公司频繁重组，很多人的顶头上司在短时间内可能更换了好几个，我也不例外。最后的那个老板，我和他共事时间一共也就一两个月，他的主要背景是前端，而我一直做服务器端和系统架构相关的工作。成为我的老板的时候，他刚刚转为管理者，不知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还是他的管理风格使然。总之，做项目的时候，他恨不得手把手地指导我们，频繁地跟进和检查，很多并不算重要的技术决定，他也会给出自己的想法，而不是让组员做决定。我个人比较偏好发挥主观能动性，这种做法搞得我在工作中束手束脚，做事方式也遭到质疑。当时我算是比较有经验的工程师了，加上性子有些执拗，也不喜欢去争论或沟通，工作氛围的变化让我有些疲惫。恰好 Airbnb 又在那时抛出了橄榄枝，种种因素集合在一起，促使我去面试。面试的过程很愉快，我也很喜欢 Airbnb 的愿景和工作氛围，所以就顺势跳槽了。虽然说老板不好不是跳槽的根本原因，却让离开 Square 这个决定变得更加轻松。虽然后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离开 Square， 我都没有提这件事。不过听说那位管理者的团队带着带着就没了，公司又让他做回了工程师，这是后话。其实他技术不差，做事也靠谱，但是管理方面可能真的需要一些改变。因为这件事，加上我本身对独立自主看得比较重，在走上管理岗位的时候，我会更偏向于给组员足够的自由度。对于我来说，你只需要跟我说需要做什么，为什么做，什么时候做完就可以了。我会有自己的计划和安排，也会对自己的进度、优先级和质量负责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和组内的一位职场新人聊天，他说希望我能给他更多的指导或帮助，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得到我更多的具体的支持。这算是另一个故事，不再细说。但是也在那个时候，我意识到管理既不能过度关注和掌控过多的细节，也不能简单的给了目标就放任自流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、观察、阅读、交流和总结，我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度是需要管理者重点把控的。一、因人而异。我们共事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很优秀的人，他们和你一样进入这个公司，每个人都经历了差不多的考察和审核，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每个人的优点和缺点、擅长的领域往往各不相同。有些人在全局规划、协调资源方面有着更强的能力，有些人则注重细节，可以把定义好的任务完美的完成。有的人善于思考，有的人擅长交流，有的人专注执行。我们要做的是最大程度调动并发挥其长处，并帮助他在短板方面获得更快的成长。所谓用人用其长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说起来容易，但真正要做到还需要不断的调整和练习。另外，每个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再有能力的一个人，刚进一个公司、一个组、接手一个项目，都需要时间和资源去学习相关的背景知识。如何给他们充分的资源、信息和指导，又同时给他们足够的空间，往往不能一概而论。如果是工作多年的职业工程师，尽管各个公司的一些流程和工作方式不太一样，你只要给出指导性的建议和准则，他们就能很快地调整适应。如果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新人，那么从各种工具的使用、开发流程的熟悉、代码的规范化，都需要更多的指导。这样的人往往需要安排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去带，才能获得最快的成长速度。二、因事而异。先问问自己，这个任务在整个项目中是不是很重要，是不是很紧急？如果是，并且每一步的完成有很强的时间限制，在怎么做的方面会因为各种要求或者限制并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，那么这个时候更多的介入是你更好的选择。不过在介入之前，你需要让对方理解为什么需要频繁沟通。如果单个任务在整个项目中有一定试错空间， 或者不在时间线的关键路径上。这时你不妨试着放手，让组员尝试独立完成，这样管理者才能鼓励创新，并可以增强组员的工作积极性。因为组员的全权负责任务，即使出了错，他也会更有责任感和足够的经验去改进。也许有人觉得，我的整个项目时间都特别紧，任何一个点都不容出错，那么你就应该去思考如何规划整个项目时间和人员的安排，尽可能的去创造出一个可以让员工发挥的空间。如果什么也不能放手，除了对员工积极性有负面的影响，你的时间和精力也将进入一个无法扩展的工作轨道。三、跟进的力度。关于跟进的力度，最极端的两种做法是只设立目标，然后完全放手。这样的做法是等你意识到事情已经脱离轨道的时候，往往很难拉回正轨或者补救。另外一种是每个细节都按照你的想法去推进，这就无法让员工发挥自己的能力。作为管理者，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两种极端的中间点找到一定的平衡。根据前面提到的两个原则，根据不同的人和事，我们应该做到下面几点。一、制定目标，确保传达。管理者应该非常清楚地说明你想要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样子，并明确地告诉员工他的责任是达成什么目标，你会通过结果来衡量他们。二、多给指导，少亲手做。管理者无需事必躬亲，也不要监视每一个细节，你只需要花一些精力确保你的意图已经被明确传递了。管理者的存在不是分担实际工作，而是一种资源，更是背后支持的力量。三、设定频率，保持跟进。根据对方的经验和任务的紧急程度，设定一个常规跟进的频率。每次跟进了解工作进展，是否有拦路石需要帮忙清除。除此以外，给对方足够的决定权。四、交流难点，给出建议。当进度受阻的时候，你需要与员工交流，搞清楚问题所在，是能力问题、资源不够，还是时间紧张。根据交流成果，你可以给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，帮助其提高能力，但不要直接上手帮忙完成任务。四、交流的重要性。在这门管理课中，我曾经多次提到交流的重要性，其实交流的重要强调很多次也不为过。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太容易产生信息丢失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对方对交流的信息达成了一致，结果确认的时候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。我在前面讲的三个原则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让双方完全明白对方的期望值。你可以很坦诚地告诉组员，如果他觉得你介入太多或者太少，可以随时告诉你。另外，你提出来的哪些是要求，哪些是建议，也要明确地告诉对方。要求是那些必须要按时完成的，没有回旋余地的工作。建议就是有空间的，对方可以在思考之后自己决定怎么做的任务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我从自己的故事谈起，与你分享了管理的力度问题。在管理的过程中，既不要事必躬亲，也不要做甩手掌柜。管理者需要重点把控四个方面，根据具体的人和事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，适当调整跟进的力度，并实时交流，确保双方信息一致。最后提醒你一点，每个人都在成长。一个月前，你的组员在某件事情上喜欢你的建议和意见，一个月后，也许你这样的意见和建议就可以减少了。用动态的眼光去看待每个人的能力，调整你跟进的力度和授权范围，确保任务在正常完成的同时，每个人的能力和创造性都得到发挥。你是个微观管理者吗？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你的做法。感谢你的收听。